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以科学梦想创造未来为主题的2021年中国科幻大会于9月28号晚上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盛大开幕。近年来，科幻产业作为新兴文娱消费方向，正成为潜力巨大的新经济增长点之一。如何扩大科幻产业的规模，把科幻产业做大做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科幻文学作为整条科幻产业的关键一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科幻文学诞生以来，从玛丽·雪莱开始，众多优秀的女性科幻作家就用一系列作品奠定了女性在科幻创作领域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她科幻潮流席卷全球，打破了科幻文学只有男性感兴趣这一固定思维。中国科幻文学创作领域同样是巾帼不让须眉，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科幻作家。女性科幻作家的视角和关注重点真的与男性科幻作家有差异吗？这是很多科幻迷们一直好奇也是颇具争议的问题。近期由博风文化与航空工业出版社推出的他科幻系列一经问世，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当中，我们将重点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科幻文学的话题。今天和大家说说科幻不只是男性狂欢的独角戏。同时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共请到了3位嘉宾，一位呢是博风文化的策划编辑李雷，李雷你好。 主持人好。 李雷已经是第3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非常高兴啊，跟我这位同名同姓的朋友能够再次到节目当中做客哈。另外一位呢是科幻作家凌晨，凌晨你好。 嗨，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也是科幻作家修心宇，哎，修心宇你好。 大家好。 今天请到3位啊，来聊一聊这个他科幻系列丛书哈。其实这套丛书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过一点点的介绍，有过一个预热哈。那这个他科幻，先跟大家说，这个他呢是女字边的那个他哈。那么首先呢，问一下李雷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想到要策划这么一系列这个他科幻丛书的？ 最开始的一套科幻从男作者的那个他的他科幻开始的，因为那一套是做了一套是新时代的四大天王的一套书，就是宝树老师、阿缺老师，然后陈秋帆老师还有张老师，然后他们做了一套书，然后我们在宣传的时候，然后在群里宣传的时候，就是说是男性作家帅哥的这种一个作家的集合。然后当时陈秋帆老师开了个玩笑，就是要不要做一套女作家的一个合集。那大概是2017年到2018年的样子。然后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陈秋帆老师说可以帮你去约稿，然后去找作家，然后做这么一套书，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然后再开始的时候，后来我们那个老板博风文化的老板也是和我提这个问题，也是说要策划这样一套书。那一套男性作者算是男性作者的一个代表的一个书，形成一个集合，既有帅哥又有美女，然后这种套路去做。从2018年开始，然后一直到策划，然后到约稿，一直到今年，大概有个3-4年的时间，我们这套书才和大家见面。然后我们立意策划的初衷就是想要让大众群体知道我们科幻圈更多的女性作者，还有他们作者作品的优秀之处，展现他们的魅力所在。 既然是他科幻，顾名思义，那么所有的这里面的作者都是女性的科幻作家。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科幻作家，也都是女性啊，他们的作品也都被收录到这套这个他科幻系列丛书当中来了。那么说到这个科幻小说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哈、叫做这个科幻小说被称为这个大男孩的逃避主义文学，那么逃避现实啊，到一个自己所创造的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拟的世界当中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呢？ 其实这种说法其实也是可能跟当时的环境所有关系的，比如说当时因为像我们原来来说，我们说成人的童话就是武侠小说嘛， 对， 但是武侠小说显然不适合现在这种高科技发展的社会，那么这时候大家可能就会需要一种新的一种文学形式，那么科幻小说恰好是符合现在这种科技社会的这种科技发展的这种社会状态的，所以这时候就科幻小说就会兴起了。科幻小说它本身呢就是一定是跟科技是绑在一起的啊，不管是从它的发展历史来说还是它的发展前景来说，都是科技越发达的国家科幻小说就会越发达。那么原来我们是看到都是美国的科幻小说发达， 对， 然后我们后来发现美国的科幻电影也发达， 是的， 这是一脉相承的。然后现在高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比较高兴的是中国的科幻小说也开始发达起来了，我就觉得这本身就是说明我们国家的科技树我们长得很生长得很好。 在欧美国家曾经一度在科幻文学里面拒绝这个女性作品的发表，有过一段时间，是吧？ 其实这个东西它是欧美所特有的现象，它跟他们的妇女的这种地位和权利是有关系的。那其实在我们国家是不存在的，就是妇女就能顶半边天，我们妇女就是平等的。所以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其实没有这个性别的这种歧视在这中间，起码我自己没有感觉到这种性别歧视。而且我们的很多女性作家都是一开始就是被这个出版界所接受收纳的。包括我们像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科幻奖就是银河奖，就是我们中国科幻银河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了，它中间得到特等奖的只有很少数的几个作家，这其中就有一位女性作家，就是赵海红。所以说在我们国家我觉得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这是欧美的一个特色。但他们这些年也在改变，这些年很多获得星云奖啊我们熟悉的这些科幻奖项的都有女性。 那么这回我们还是把话题说到这个他科幻哈。那么他科幻这些目前为止一共是四本书，这四本书呢是收录了很多很多女性科幻作家的作品。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其实有很多女性的科幻小说的作家，那么我们在挑选的时候是如何挑选出来的？比如说挑选哪位科幻小说的作家，那么挑选这位作家的哪部作品，我们在策划这套书的时候如何确定的？李雷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是怎么挑选作家这个问题在陈秋帆老师的序言里已经提到了。就是这套书不是代表所有的女性作者，然后挂一漏万嘛，肯定会有更多的女性作家的作品然后没有收录在里面。然后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些作者呢？因为还是属于编辑问题嘛。因为只和这么多作者熟识，然后能够联系到他们约到他们的稿，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作者。 这四本书呢，每本书都有很好听的名字哈，像时间的孩子，那这四本每一本书都有很好听的名字哈。那么这些名字当时是怎么起的？ 这套书是我们另一位策划编辑想的名字，他那个名字也在后面那个策划编辑里，他是朱华玉老师。然后我主要负责这套书的约稿，然后一部分的审稿的工作，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他做的，包括插图的筛选。然后为什么选这几个名字呢？是因为这四本就每一本有一个主题，像金属的新世这一本主题就是机器人主题的，然后有很多包括机器人然后产生感情那种主题，所以有了这个金属的心事。然后神明的旅程就是那种哲学观比较多的，然后代表的就是郝景芳老师那一篇作品。另外两个也是这样的，时间的孩子是涉及到时间穿越的时间主题的一个这样的合集。然后星辰的眼睛是涉及到一个宇宙星空的，然后大多都是涉及到宇宙空间故事的这样一个主题。然后每一本都有很精彩的文案，大家可以翻一下，那个文案都很精彩的。 对，也就是说这些名字都代表着这一本书的不同的主题。 对，因为要把这些女性作者把它推广出去，就是要让这个书做的精彩。把书做的精彩我们也下了功夫，就是大家都喜欢看的是某一主题，然后某一个类别的故事，然后我们就把这所有的故事然后打乱之后分成了四个主题，然后大家可以从主题上切入，然后去了解整个的科幻作者，然后了解里面的故事，然后从而去了解背后的作家。 目前为止他科幻系列丛书都是一些短篇小说哈。那么当时在挑选作者稿件的时候，就为什么我们要确定都是这种短篇的科幻小说呢？ 短篇的科幻小说是因为它容易在一本书里面糅合更多的脑洞，然后更多精彩的故事，然后也容易去把更多的作者去收录到里面。然后如果做一个长篇系列的话，20多位作者可能就要做20多本书，然后它的推广和它的售卖方面是不利于它推广的。 加起来现在哈，在这4本书里面一共有多少位女性科幻作家？ 这一套书一共有24位女性的作家，大多都是选的有获得我们国内最高奖，像星云奖、银河奖，还有引力奖，还有光年奖，也有像郝景芳老师获奖是比较多，然后有雨果奖，然后有那个克拉克奖有提名，这个月可能会公布他到底要不要获这个克拉克奖。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从我们这回的请到的两位嘉宾啊，另外两位科幻作家他们的作品跟大家来聊一聊。先问一下这个修心宇哈，那么您呢有一部作品就是《万物生》在这个他科幻系列丛书当中入选了。其实我刚听到这个名字，我首先想到的是萨顶顶那首歌。这个小说您在这个写的时候涉及到了克隆啊，涉及到了这个基因技术哈，那么这个灵感最初是如何来的呢？ 我也听过萨顶顶那首歌，我还挺喜欢的。 对，我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对，因为它其实我这篇小说名也是源于这种道家的思想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后万物生，然后正好也契合了这种人物的基因克隆的这种意思。然后还有我自己本人的硕士专业，我是美学方向的，我是哲学方向的。就是其实我这个虽然是在讨论着人的机械复制，就是通过克隆技术，但实际上我当时写它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艺术品的复制。就比如说我有一个艺术品，我先把它创作出来，然后你再把它复制了其他的份，那是不是每一份都有一样的价值呢？那放到人的克隆上，你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基因组合，那么如果我把你通过克隆技术做出无数份，每一个你都有你这种所谓的人的权利，你都可以去爱，可以去做出一些牺牲吗？我觉得我其实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那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想法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事件触发了您这种灵感写了这部小说呢？还是一个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某一个问题呢？ 其实可能林晨老师也非常了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科幻的人，然后你是科幻创作者的话，你会不由自主的就会把一些包括什么克隆啊、基因移植等等技术，它就会变成了你一个自我表达的工具。不是为了写克隆技术而写了这篇小说，我可能其实是为了讨论这种问题，就像我之前跟您说的这种。然后我会觉得克隆技术是一个很好的承载它的方式，但是现在随着这种科技发展，可能我现在会觉得是把你这个思维什么上载到云端，然后再 copy 出不同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承载它的方式。然后我觉得这是也是我对科幻的一种认知，我会觉得技术是一种手段，它是要有它的人文内核在的。也可能因为我是文科生，所以我这么认为。一个理科生作者可能就是说技术是这个核心，然后人文是帮助他展现的，也有可能。 对，很多这个科幻作家我认识的学理工科的比较多哈。像您本身是学这种更多的形而上的啊这样的一个学科的一位作者，是不是在写科幻小说的时候对于这种因为它涉及到技术嘛，涉及到一些这种新的一些更多的理念嘛，是不是您要更多的去了解一些呢？ 特别喜欢理科，然后特别喜欢生物技术，可能是因为我不用自己去实验室里去刷试管，对，所以我会把它浪漫化。就比如说你这个什么克隆技术，我会觉得它有的时候是人在造一些神，它是甚至都会有种宗教的隐喻在里面，就是说人类的极限到底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会觉得理工科确实很浪漫化，然后我自己的话，我们也会跟其他理科的创作者去交流。比如他们会说，哎，真羡慕你们文科，你们会写呀，你们写的多呀。然后文科会觉得你们懂得多呀。我们肯定都是各有各的特点嘛，然后也会向他们咨询一些问题。我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顾问团。我写完了可能之后会专门去找其他人问问，如是虚构文学嘛，实际上科幻有硬伤，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可以理解，但是呢就有的科幻读者他会觉得硬伤会影响他的阅读感受，所以这些也是会 尽量避免的。 嗯，对。哎，那您作为一个文科生啊，是刚开始是怎么走上科幻小说创作的道路的呀？ 我一开始看的科幻其实是偏软科幻的， 哦， 就没一下子让我作为一个小女孩特别劝退。 嗯， 我会觉得科幻是一个， 嗯，对， 我自己是哲学系的，我会这么想。 其实很多问题我们研究再深的话，最后上升到都是一个哲学问题。 开始创作科幻是非常早，可能是2011年，可能是10年前了。我当时是高二的时候，在科幻世界他们有一个少年之星的栏目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作品，然后拿了他们当时少年凡尔纳的奖。 嗯， 可能一共在科幻之星栏目发了3篇。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就是像科幻世界这种他很愿意去给一个高中生开创栏目的这种杂志还确实比较少。 的确是， 对，确实比较少。哦，所以我就当时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一下就有动力了，是吧？ 对对对，哦，得到了正反馈，从此走上了科幻之路。所以我特别也一直特别感谢科幻世界。 哦，那您这回入选他科幻的这个《万物生》这个小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创作的呀？ 可能是在我大三左右，大三大四是2015、2016年的。 哦，那已经好几年之前了。 对， 是吧？ 你会发现我涉及到的，因为我涉及到的科学技术也当时也不是很先进，所以现在也没有很过时。 啊，这部《万物生》大概创作了多长时间？ 从有构思到完成可能一个月左右吧。 嗯， 但是后面也会不断修改。 嗯，对，就是字数也不是特别的长哈。嗯， 对，它是一个比较小巧的作品。 这个万物生现在哈，您的这个创作更多的关注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呢？您现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吗？嗯， 因为我个人涉及的创作题材特别广泛，就我除了科幻以外我还写过一些军旅题材的作品。因为我自己的本职我是在一个文学期刊当编辑， 哦， 所以我广泛的接触到了各种类型，比如一些城市文学啊，乡土文学什么， 嗯， 我都会在工作的日常中接触到。 嗯， 所以我现在的科幻创作理念可能就尤其的不集中在科上。 哦， 我可能会集中在幻上。 幻上，哦，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现我所想表达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再问一下凌晨老师哈，其实呢在他科幻这一个系列当中收录了您的好多部作品啊，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不可能一一的跟大家来讲哈，我们挑选几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我很有兴趣哈，比如说就是待我迟暮之年这一部是讲永生的。这一部您刚开始在创作的时候就怎么想到了这样一个主题呢？ 那其实就是因为我生小孩了。在我生小孩之前呢，其实我对生死这个概念啊没有很，就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很离自己很遥远的事情，但是生孩子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感觉当我孕育了一个新生命，尤其是那个出生的时候，我剖腹产，当那个医生把这个小生命捧到我的面前，说：“你看看这个孩子，你看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你看清楚。” 嗯嗯。 然后这时候我就看到墙上挂了一个钟，上面是几点几分，我这时候突然就意识到我诞生了一个生命。我当时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作为小说家来说，你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吗？我马上就会想到有一天那个闹钟所显现的会是他的死亡的时刻。从他的出生我就看到他的死亡，他的一生就在我的面前就展开了一幅画卷。 嗯， 但是我想可能我看不到他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时刻，可能是他能看到我死亡的时刻。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我特别怕死了。 嗯， 我原来没有怕死这个概念，但那时候开始我真的觉得我怕死了。 就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没 就没有，生死对我来说很遥远。 嗯嗯， 但这以后我就突然就是因为我孕了一个生命，我就很害怕这个生命会消失掉，然后我怕我会死在他的前面，基本上是肯定的事情，对吧？这生老病死， 嗯， 我肯定会死在我的孩子前面，除非我的孩子遭遇了什么不幸，但是我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 嗯，对 吧？ 对对 对。当我关注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就会关注到我的父母，我跟他们住在一起，因为我是个职业作家，就是坐在家里啊，你知道，是个家庭主妇。所以我每天都跟他们相处，我每天见到的四个人就是我父母、我孩子和我先生，我就见到这四个人。 哦， 除非我出来参加活动， 嗯， 除此之外我没有见到其他人。我每天看到我的父母的生命在流逝，我每天看到我的孩子在成长，然后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对生死就特别特别的有那种很敏锐的感受了。 嗯， 然后就有了这篇小说。 但这篇小说这个主角呀，是一个非常胖的200多斤的， 嗯， 而且呢在事业上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庸庸碌碌的一个男士。您为什么要把这个主角设定成这样的一个形象？ 一开始就是一场葬礼嘛。 对， 这场葬礼就给他一个关于死亡，就像我是生了孩子我有这种死亡感。 嗯嗯， 他是因为看到目睹一场葬礼，他就突然觉得这个生命是特别脆弱的一件事情。对他来说，正是因为他碌碌无为，他才尤其的眷恋生命。 因为你像一个特别充实的人，一个做了很多很多事儿的人，他根本没有时间来想这个问题，他忙都忙不过来，他哪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他没有时间来。但是他碌碌无为，他的一生的可能就是他觉得他现在就是过得很 happy 很好，那这个时候他就尤其的害怕有一天他会不存在了。当时这个角色的塑造的时候，我就尤其把它塑造得很平庸，所以对他的精神世界来说，他就很快就坠入到了我要活下去这么一个单纯的一个问题里去，而他在这个问题中就最后都魔障了。对， 但这个人到了最后，我觉得他好像，哎，好像真的如他所愿获得了永生哈。那您到底想通过这样一个小说想表达些什么呢？ 我想表达的是，你为了永生而永生，你的永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人最后他其实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人了。 嗯， 他抛弃了人的一切，实际上他把人性也抛弃了。他实际上是以意识的方式存活，就是在电子态的这种存活了。他可以把自己的意识转移到任何一种物体上去。他表面上是获得了这种在这种意识形态上获得了这种永生，但他实际上他已经不是人了，他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人，其实也不是我们希望的那种人，就他的生命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最后已经完全异化了。那么相比较他而言，我塑造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妻子和孩子是很正常的人， 对， 他们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为他人做服务，为了利益大众而去生活，所以他们虽然只有很短暂的一生，但是他们这一生过得很充实，过得很有价值。而他虽然获得了永生，但他其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意识了。这个意识其实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其实这样一个永生的话题的探讨，从人类出现以来，那么几千年来我们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探寻探讨啊，有人去追求。那么您为什么要通过科幻小说这样的方式探讨哈？因为其实从文学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一种文学的方式哈，比如那种更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其实也可以探讨同样的话题。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科幻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很现实主义的问题。 是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在讨论，我们在讨论我们人如何生存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到这个我们现在医疗技术很发达，我们可以来治疗，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器官置换。我们用器官置换的方式，用半机械人的方式，把人的身体和机械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大家认为最高级的方式就是把意识上传，就跟他的修宇刚才说到克隆人一样。以后我们可能不用克隆人，克隆人也很麻烦，但是我们意识上传，我们永远活在云端，我们活在各种各样的服务器里，然后在服务器里虚构一个世界，虚拟一个电子的一个赛博朋克空间，在那个空间生活。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近未来里其实是科学家们想达到的这样一个世界一个状况。所以当我讨论永生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采用了这种形式来讨论。 我们下面再说您的另外一个作品啊，就是也是我很感兴趣的，就是404之剑龙在天。我们先说这个龙吧，因为您这个小说里面讲到了这个龙，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意义上的形态的龙哈啊，因为这个龙这样动物其实是我们知道是并不存在的啊，但是呢您在这个小说里面提到了这个龙出现了，那大家都到处都在找这条龙啊，这个想法您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这篇小说的本意是因为我跟编辑说，我说大家现在科幻小说苦大仇深呐，动不动就是灾难啊，把人类毁灭啊，不知道在小科幻小说把人类毁灭了多少次了，就没有一篇轻松幽默好玩的科幻小说，所以我说我要写一个好玩的科幻小说，我写一个很黑色幽默的科幻小说。那么这篇文章的核心点其实不在龙，龙是一个表现形式，龙很神奇，但这个龙到达，当这个龙真的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人们关注的不是这个龙是怎么回事，关注的是我是不是看见了龙。人们的注意点已经，我在我们想中应该我们更关注的是，哎，这龙是怎么回事啊？这龙为什么会出现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会应该探究的是龙本身。但是在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更关注的是我看没看见龙，我有没有在发现龙的这个事件中掺过一脚？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短视频很厉害，当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短视频还没有现在这么厉害，但是手机已经带给大家一个全民自媒体的这种一个状态，所以在这场龙的故事中，龙的传播成了主角。那么这个故事实际上写的是一个传播学的问题。为什么之所以会选择龙，第一就刚才你说的是龙是我们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意义非常深刻。第二呢，我也写到这条龙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说这个是宇宙中的这种电子形态，高维的电子形态，它可能是接受了大量的关于龙的信息，因为我们正好春节嘛，404这是清明节前一天寒食的时候。然后它到春节之间正好两三个月，二月份到四月份两个月。那么这两个月之间，其实这些信息状态，他收到大量关于龙的信息，所以他才会变成一个龙的状态。 它是从一个量子态慢慢慢慢的稳定下来，从一个电子态慢慢慢慢萎缩，最后它具有了实物的形态， 嗯， 就是实际的物体的这种形态。所以后来科学家们把它轰走了， 嗯， 把它轰走了，是他们用高能粒子把它轰走了，把它能量消散掉，把它轰走了。有人跟我说，怎么能拿龙写科幻小说呢？我说为什么不能拿龙写科幻小说？我说我这个小说中其实很科学的解释了这个龙怎么来的，又怎么消失的。我其实这一条科学线是很明确的， 嗯， 但是这条科学线不是这个小说的要表达的主题。这小说要表达的主题是在这样一个很科学的事件下面，我们人的本身的这个因为传播学的这种从众心理而造成的我们对科学本身的丧失。 嗯，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小说人们其实不关心科学， 对对， 关心的是我怎么样在这场龙的传播的盛宴中我能拿到话语权，我特别设立了两个媒体之间的这种斗争嘛。 对 对, 对, 对, 对 我发现了， 对、 哦、 然后在这个斗争也是很滑稽的、哦、这个斗争本身它不是为了科学的解释这个事。 两个媒体，一个是晨报哈、 啊、 一个是每日快讯是吧、 啊、对对 对, 对, 对就随便想了两个名 那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媒体的运作啊，比如说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工配合呀，这个媒体的这样一个议题的设置哈，引出热点然后让大家追踪，像这些媒体的内部的一些运作呀，包括工作的一种分工啊，你又是怎么了解到的呢？ 因为我原来我也是做媒体的呀。 哦，是这样的。 我在一个媒体里做了10年的编辑， 所以是比较了解的，驾轻就熟。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嗯、就是一个媒体人嘛。 您到底想通过这个小说来表现什么呢？ 我想表达现代人的一种就是他其实是他不是被科学的探索精神支配，他就是被一种我刚才说的嘛，就是一种话语权的支配，有一种从众心理、 嗯、 他有一种从众心理，在这个从众心理中人为会迷失掉自己，他为了争取自己的这种就是我有一个发言的权利。其实包括现在的我们短视频，其实短视频很流行，现在人都带一个手机， 嗯， 然后如果出了事儿的话，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新闻报道，出了事儿想的第一步不是去上去解决这个事儿、 嗯、 说事儿想的一步第一步是大家都拿着手机来录视频。 哦，对对 对, 对、嗯、 这本身的话就是人是在这种社会里，在这种风潮之下，人本身的他的很多东西就丧失了。 哦， 他异化，其实是一种异化，就是我们对这种传播的这种热度本身、 嗯、 它其实是有问题。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几位嘉宾哈，女性科幻作家她所关注的视角是不是真的会和男性科幻作家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差不多28岁嘛，我周围的朋友他们其实最近都各种生孩子， 嗯， 然后跟我同龄的一些作家，我们就发现其实女性对这件事儿我们考虑的会比男性考虑的多。因为这件事儿就像林晨老师刚才也介绍的，真的就是女性用生命去孕育一个新生命，这只有这是我们的特权。 对 对，所以这个我周围就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她们我有一个朋友，她就一直在做梦，梦见自己难产死掉，所以他就一直不敢生孩子。 哦、 但是另一个女性朋友呢，她做过梦，她梦见了自己未来的孩子。 哦， 所以她就一直特别期待的说我要生孩子，我就已经梦见过她了。 嗯， 对，我就觉得女性们对这一方面的话题，就是女性的思考和女性的关注，可能是目前我看到的一些男科幻作家，他们可能不会花，就是去认真的，真的像我们这样，就是带着痛的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是我关注。 嗯， 主导的一个方面。你说其他的，就比如说人性的脆弱，人性的勇敢，人性的贪婪，这些我觉得大家都是人，所以我们关注的都一样。 嗯， 但是如果真的分为男性女性的话，可能就是这些的特质会更明显。 然后我觉得女性我们可能会更细腻一点，其实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可能会更深入一些。你像权力啊，天然的这种征服欲啊，这不是，我觉得不是女性的这种本能。女性的本能是， 嗯， 她是母爱嘛， 嗯， 她是要繁衍下一代。在爱上面她可能是，在情感上来说她更博大深厚。 哦，是这样哈。李雷呢，您作为一个男性，作为我们这次三位嘉宾当中唯一的男性哈，而且又是专门策划了这样的一个他系列哈，女性科幻作家的这样一个系列丛书，您是怎么考虑的？ 就是不要给为女作家定性，不要为我们去做这种分类，然后之类的，因为女性就是不要有标签，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嗯。 但是在文学方面或者是在其他方面，我是说实话来说，女性有这种独特的 一种所在，然后他们做的这种贡献价值有时候是男性做不了的， 嗯， 然后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包括在文学方面也很多是男性做不了的，女性的这种 你举点例子，哪些是女性做得了男性做不了的呀？夸一夸我们夸得具体一点 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就更深入的对生命的这种思考方面是我们男性做不了的，就是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不会去深入的去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肩负了这个教化的重任、嗯、 因为孕育一个孩子的过程，这个是只有女性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切身体会到的，尤其是刚才凌晨老师说，就是您的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这种感受绝对和父亲是不一样的，我当父亲了，我当爸爸了啊，他可能会有自己的另外的一层的一个角度的思考，但是从母亲的这个角度就是另外的一种思考，可能会不一样。那我就想问一下二位这个女性科幻作家哈，那么您二位觉得科幻文学的创作在您二位的这样的生活当中是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呢，不可或缺的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生活的组成部分呢，还是一个怎样的位置呢？ 我创作科幻小说25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本人已经被科幻化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修心宇说到这个科幻其实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哲学，但它对我来说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态度，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这问题有多严重，多大的事情我都觉得不严重，因为你从一个科幻的角度来说，从一个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我们算个什么呀，就是我们在人类这个发展史上，在地球发展史上，这整个宇宙发展史上，我们算个什么呀，那我们面临的这些困难和小事那 危机那都算什么呢，都能过去。科幻给我提供了一种生活的哲学方式，生活的思考方式，我写过很多类型的东西，包括剧本青春小说、校园小说、 哦、 还有这个很尝试了很多类型的写作，然后我会发现所有的作品的最后形式，所有的故事的最后形式，最后都会归到科幻上来。 哦， 我写的一本奇幻小说，那种、就是那种奇幻啊，就是到古代有魔法呀、 啊、 有这种各种的这种的穿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最后也是一个科幻小说、 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我跟凌晨老师我们都会尝试一些不同题材的文学的创作，但是我呢我就可能会，如果它该是科幻它就是科幻，如果它不是的话那么就不是， 对对， 我只会选一个载体去承载我的一个故事、有的时候也是确实写到后面你会觉得它其实背后是有科学解释的，但是可能出于我个人审美我甚至不会把它原理解释得特别清楚， 对， 那它其实在一个广义上讲它就是幻想文学， 对、 对，其实整个所有的虚构文学、它本质都是幻想文学、然后问到这种幻想文学的创造对我们自己生活中有什么的重要性呢，我觉得还是用一个很经典的话来说吧，这就是让我们那个诗意的栖居， 海德格尔的那句话， 对 对, 对, 对， 人不能只生活一次、 最后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出版这一套他科幻的系列丛书哈，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读者了解到一些什么？ 希望让我们读者了解到我们科幻圈更多的这种女性的作家，因为我们在出这套书在宣传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读者还不知道中国科幻有这么多女作家，包括某些作家，他甚至分不清男女。 哦， 在微博评论下面就是有像赵海红老师，然后就说很喜欢他的作品，在某些文学的杂志或者某些地方看到过他的作品，然后一直以为他是男性作者、然后结果在这套书里面突然发现他是一位女作者，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现中国女性的这种极致的想象力，然后让大家了解到就是在科幻方面不只是只有男性去创作这些东西，然后包括科幻的起源也是从一位女作者开始的，就是让更多的女性的作者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中来，然后让科幻更多的有更多的这种视野，然后去建设未来的科幻事业。 担任他科幻系列主编的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著名科幻作家陈秋帆在为他科幻撰写序言的时候，就用未来属于他们，他们也属于未来来赞誉广大的科幻女作家。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女性科幻作家坚持用心创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的百花齐放做出努力，也用更多的优秀作品为更多的人打开心灵之窗，体现科幻文学的真正的价值。